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六，农历9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扩大会传达学习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让五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北京文博会文创项目签约超过79亿元。 本市提前完成保障房竣工任务。 北京有望在3年内集中释放生育需求，出现生育高峰。 今年年底，本市有望推出公共建筑阶梯定价制度。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石景山区对528处低端业态和流动人口聚集的乱点清理整治。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及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五中全会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讨论稿的说明。郭金龙指出，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习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说明和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科学指南。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是指导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对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问题作出的审查报告和处分决定，再次表明了从严治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我们坚决拥护。郭金龙要求，全力做好市委11届84次全会的筹备工作，以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动力，进一步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完成好全年各项任务，确保12五圆满收官。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北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切实抓好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确保取得成效。要坚持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两手抓，统筹生态建设与农民增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要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不断提升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会议分析了前3季度空气质量形势，听取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了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的意见。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第10届北京文博会项目签约仪式昨天举行，24个文创项目签约额79.22亿元人民币。文博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北京市副市长程红见证了签约仪式。签约项目契合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其中京津冀燕国达人文化旅游项目将京津冀3D博物馆、历史文化遗迹、旅游景区、旅游配套服务单位、 地方特色产品等整合成京津冀历史文化旅游线路。丝绸之路动漫项目将促进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文化交流。此外，签约项目还展现了较高的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法兰克福国际纪录片节是由多家中外机构共同参与的国际纪录片文化盛事。首届纪录片节将于明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以后每年举办一届，是集展览展示、版权交易、评奖、论坛对话、新品发布为一体的国际性纪录片高端平台。据了解，文博会将于明天下午闭幕，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利用今明两天到文博会来看看各类文创精品。文博会主会场设在北三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由市文资办主办的2015北京文化融合发展项目合作推介会昨天在京举行。作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的一部分，推介会吸引了一些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与文创产业结合的项目亮相。推介项目包括文化科技、数字非遗、动漫游戏等多个目前较热的文创领域。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第十届文博会朝阳展团了解到，本市第一个影视及文化产品公共保税仓库项目目前已经获得海关部门批复立项，在朝阳区红庄国际文化保税创新园落户，明年即将投入使用。这一保税仓库位于朝阳北路白家楼，作为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没有办结海关手续的场所，可以为园区企业提供仓储、中转、保管等服务，具有通关速度快、费用少、贸易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还将为文化企业提供文化产品展览、进出口报批、评估、担保、保险等全流程保税服务。据了解，保税仓库所在的红庄国际文化保税创新园还将依托保税服务的优势，建设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互动平台，通过电商企业在园区内开设线下体验店，形成线上线下购物渠道的互补。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北汽集团昨天在第十届文博会朝阳展团宣布，在北京齿轮厂厂区基础上改造而成的齿轮厂品牌创业文化园将在明年4月投入使用，从工厂的厂转变为场地的厂，兼具创业、投资、孵化、体验于一体，吸引文创企业入驻。十年十人，第十届北京文博会专题报道。 从事文物鉴定工作，同时热衷于古董交易的关海森是北京文博会的常客，他的摊位每年都会准时出现在文博会的文物博览会分会场上。他不仅自己收购代卖古董，多年来还结交了许多国内外的藏家朋友。在他看来，文博会就如同古董商人的狩猎场，能在其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身穿唐装、戴着一副眼镜的关海森正在文博会自己的摊位上向一位外国朋友展示一幅从瑞典回流的中国古画。他的摊位上也经常寄卖一些国外藏家的藏品。 像欧美的一些藏家呢，他们每年来参展，参展的时候我有时候能给他们讲点英语。你看这次展会呢来了，你看我这儿坐了三个国家的人。 关海森作为参展商参加了历届文博会和之前的文物艺术品交易会，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料，正是这些多年积累的经验让他在文物交易市场上游刃有余。关海森认为，看似风平浪静的博览会其实更像一个狩猎场。 参展证呀，那个证我从第一届到现在我收的可能是最全的，每一届会场上的一些视频资料呀，就是他们摆什么商品的照片我每届都有。到了狩猎的季节了，放开了，大家有好多朋友同行拿着子弹拿着枪，大家一起掏哪有什么东西了，哎，大家互相电话一联系，哎，看看基本上就是说有几个高手过一过，一个是行情，再一个真伪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博览会上掏到过不少好东西，就是也掏到一些官窑的比较精品的东西。 纵观文博会的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物从海外回流。关海森告诉记者，文物的走向正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你看过去呢是老外是买东西，那么现在呢世界各地的外商来卖东西了，文物是啥了，哪儿发达了他往哪儿流。 而在文物交易之外，广交朋友增长知识则是文博会的另一重重要意义。关海森说， 经常做一些节目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重头的东西， 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或者有特色的藏家啦，有特色的参展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哎，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文化。 北京日报消息，日前19个国际国内集成电路优质项目和10个国际国内顶尖文化项目签约入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330亿元的高精尖项目为中国制造加入新动力。此前，亦庄已经率先在国内建成首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一批代表企业及研究机构承接了系列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任务，在关键装备及材料、先进工艺的开发及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一批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成果。随着这19个集成电路相关项目的签约落地，亦庄将进一步完善以中芯国际为龙头及封装测试、装备、零部件及材料设计企业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目前亦庄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整个北京市该产业的1/2。 本市去年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时隔不到2年，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专家预测，北京有望在3年内集中释放生育需求，出现生育高峰。市卫计委表示，将简化办证程序，加大托幼机构设施建设。来听报道。 据了解，全国符合这次生育政策的家庭达到1亿多个，但记者采访发现，很多年轻人不想生二胎，一方面迫于大城市生活压力，更明显的是思想的变化。80后的小魏坦言， 现在70后、80后谁还愿意生那么多？人越来越注重自身了，以前都是为了防老嘛，现在有钱想怎么防老怎么防老，是不是？过完这一辈子的方式很多，就不像以前非得生个孩子。 事实上，我国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育率水平低，维持在1.5%左右。而国际上通常认为生育率在2.1%是世代更替不增不减的比例。这次的全面放开是否会发生人口井喷？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认为， 北京申请的话可能会增长比较快吧，因为北京从单个二孩释放的话，比这个外省的一种这个响应要相对明显一些。全国是150万，北京差不多是接近9万，在那个31个省里边，在那个比重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陆杰华认为，2017年到2019年将有望形成生育高峰，2019年后再次趋于平缓。 有几年的释放的年份，主要响应的还是70后生二孩的最后的末班车吧。但80后、90后生育观念都已经转变了，不会特别着急，因为这个政策落地了以后，它不会再收回去了。 至于北京何时能落地新的生育政策，市卫计委回应，原则上国家卫计委修订我国人口法后，符合条件的生育就受到法律保护了。 我们北京肯定是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统一部署来修订我们的条例以及配套的规章，做好政策的衔接。可能我们也会简化程序，方便群众，积极的加大生殖健康啊、妇幼健康啊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一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加大对特殊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 长营3期公租房目前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施工工作，预计年底前竣工交付，春节前配租入住。截至目前，今年本市应竣工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长营3期公租房项目位于长营地铁站西南角，步行不到5分钟。小区里米黄色的高层板楼是一种户型，全是朝南或者南北朝向的。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余胜介绍说， 窗户断条铝合金，这个要比传统的塑钢窗呢使用寿命要长，毕竟公租房的面积相对来说比商品房要小一些，所以为了节省室内的使用空间，采用的这种推拉的形式。 长营3期公租房能提供2004套住房，采用住宅产业化的施工方式，全装修可以实现拎包入住，房屋内部的墙板、地面都可以拆卸，便于后期维修管道。小区还配备了商业设施、养老院、小学、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余胜说， 您可以看到这个采用的是环形塑胶步道，方便老百姓是有一些休闲啊比较舒适的环境，不低于商品房的标准吧。 这个项目只面对全市纯公租房家庭配租，不接受三房轮候家庭申请。据了解，截止到10月底，全市新开工各类保障房10.2万套，完成年度任务的97%，预计11月底前完成全年任务。基本建成保障房8.1万套，已经超额完成目标。配租配售的保障房目前已经达到3.1万户，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6%。市住保办副主任张国伟表示， 目前仅剩金石房、限价房有效轮候家庭3.6万户，我们一定能在年底前3.6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解决。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本市今年重点工程分5类共200项，本年度计划投资2500亿。 今年重点安排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工程，新增一类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包括京台、京密、京新等高速公路项目，京沈、京张等高速铁路项目，北京新机场、丰台火车站等枢纽项目。在征集2016年和"十三五"期间重点工程时，还将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红线、空间布局等要求。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目前本市已经完成公共建筑电耗基础信息采集，13000多栋公共建筑的能耗数据已经被采集到限额管理平台，覆盖率达到97%，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摸清家底后，将对不同类型公共建筑设立更有针对性的电耗限额指标，对于连续两年实际用电量超过限额20%以上的，将责令其改正，并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市住建委将建立配套的节能服务体系，为公共建筑提供相应分项计量、同类排名等，帮助企业精细化管理，逐步降低能耗。另外，本市正在探索推进公共建筑极差电价制度，有望年底出台，并逐步将水和燃气等其他能耗指标纳入配额管理。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被称为京西第一大村的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现有居民8000多人，而流动人口达到32000多人，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乱点。从本月起，石景山区将对包括衙门口村在内的528处乱点进行清理整治，以实现全面深度转型、高端绿色发展的目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一走进衙门口村，看到的是这里环境脏乱，污水横流，一辆辆拉着沙石的大货车在不宽的马路上呼啸而过，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臭水啊，满街流，进村就是。 我就住在对面的小区，因为他们这就是都是那个废品回收的，还有沙石厂，风大的时候扬尘特别严重。 衙门口村有14个废品回收站，还有多个流动人口居住密集的大杂院和几家沙石厂，大部分都是石景山区农工商总公司的集体土地，出租给外地人的。大量低端业态的存在和流动人口聚集，在管理上给鲁谷社区带来了很大难度。石景山区提出全面深度转型、高端绿色发展目标后，决定从10月份开始清理这些乱点，促进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鲁谷社区把衙门口村作为试点，先行一步。 14处废品回收站经过近一个月的清理，已经清理清退了11处，还有3处目前正在清理。 石景山区现已梳理出528处低端业态和流动人口聚集的乱点，在3年时间里将逐一进行清理。区政府还专门制定出台了集体土地委托管理办法。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副主任马四虎说， 把清空的土地由政府出资先委托管理起来，这样可以弥补一部分集体空闲土地的收益，能绿化的尽快绿化，属于建设土地的尽快研究项目，尽快落地，防止出现反弹，出现新的脏乱点。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发布周末出行提示，本周末城区商业促销、体育赛事、演出等活动会较多，区域交通压力会比较集中，特别是今天晚间体育赛事、演唱会以及商业活动集中，东二环、西四环、北四环桥区及周边道路拥堵情况将比平日更加突出。朝北大悦城、蓝色港湾、工体、三里屯、后海、五道口等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也容易出现区域车行不畅情况。另外，各大红叶景区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预计周末的秋游高峰还将持续。香山地区、黑山户地区、京藏高速金庸关路段、京承高速怀柔路段容易出现区域拥堵情况。 2015北京榜样，十月人物榜。沈向东生前系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曾3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在查出肺癌后，他仍坚持给患儿做手术达半年之久。 陈磊，北京市临空经济核心区管理委员会科员，2015年7月12号 在黑龙潭景区勇救两名落水女孩，事后默默离开。 北京教育援助拉萨团队，2014年8月，北京市第一批援藏教师52人来到雪域高原，经受着缺氧等自然条件的考验，打造一所藏区百姓心中的优质校。 蓝天野，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15年，88岁的他再次指导《贵妇还乡》，因劳累过度，身体虚弱，坚持边输液边排练，最终让观众领略了这部剧作的无穷魅力。 张转玲，退休后拒绝多家医院诊所聘请，成为社区居民的24小时家庭医生，找他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6年来，他不论寒暑，24小时义务出诊，为邻居们服务1000余次。 张任，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1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无偿为吸毒成瘾者做戒毒心理康复的志愿服务工作。他借助音乐疗法帮助成瘾者远离毒品黑洞。 曹毅，市交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3中队民警，他值守的岗位毗邻中南海，完成多达20000次勤务工作。今年6月20号晚，曹毅在连续执行高强度勤务工作后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牺牲，年仅31岁。 于丽荣，北京灵盛集团董事长，从2007年开始，他每年拿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来资助教育和公益事业。8年来，于丽荣投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钱超过5000万，他希望做一个慈善事业的推动者。 王生起，退休工人，结婚第6年，妻子因病离世，他毅然决定照顾好岳父母和2个孩子。几年后，他与现任妻子组成家庭，一起照顾二老和孩子。30年来，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梁慧兰，朝阳区八里庄东里社区助老志愿者。由他组织的慧兰孝亲敬老服务队，为300多位孤寡、空巢、残疾老人提供长期固定爱心服务。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3，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截止今年9月底，本市今年新增节能建筑面积超过3000万平米，其中住宅占到60%以上。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方面，今年底将完成1150万平米。而在农村住宅方面，今年共有8万户农村住宅进行抗震节能改造，目前已经完成7.5万户，预计年底前全面完成。 截至29号，本市碳排放配额交易达到1427笔，共530万吨，交易额达到2.37亿元。通过碳排放配额交易，可以将一些建筑节能节省下来的能源配额进行调配交易，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至今已有15年历史的虹桥天乐玩具市场今天最后一天营业，这座营业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玩具城明天将正式关闭。 一年一度的龙庆峡冰灯节筹备工作进入了倒计时阶段。2016年适逢第30届，历史图片展将成为本届冰灯节的一项重要内容。延庆县委宣传部联合景区开展老照片的征集工作，征集工作将于明天启动，11月30号结束。作品要求反映历年来龙庆峡冰灯节冰灯施工、冰灯节的冰雕、雪雕以及花灯作品。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天气晴爽，但是气温较低，外出晨练时请注意添衣保暖。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5到1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众爱听闲言，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素质教育形式化，苦了家长，难了老师。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第三篇，火爆的课外班。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最近推出《素质教育之困》系列报道，节目播出之后，听众陆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的孩子在东城区的一家小学读5年级，尽管素质教育让孩子们有了各种实践性的作业，但是在考试中却是另外一种现象。陆女士看过孩子的试卷，小学5年级的语文考试阅读题的主观题还有标准答案。 这道题是，就是你认为这个文中的作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的孩子就答的是，我认为这个人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是老师的答案是，这个人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就把分给扣掉了。 由于周围的孩子都上课外辅导班，他也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很多班，平均每个月需要花大约2000元在课外辅导上。但是他发现一些课外辅导班过早的开始告诉孩子一些应试的方法，固定了孩子的思维模式。 老师会教孩子们一些就是做这个阅读理解题的一些技巧，就配合着他现在的考试。 那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去呢？ 不报的话那成绩上不去啊。 在朝阳区教初中数学的周老师也表示，自己班的学生也有很多在外面上辅导班，这对日常的教学来说有利有弊，但是一些辅导班对于自主学习思维还不成熟的初一初二学生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这个孩子在最初接受这个知识的时候，他学了一个不是特别好的解题习惯或者解题方法，那么他会根深蒂固的把这个方法就是记忆是最深刻的，我们再去讲的时候很难扭转他的这个方法。 周老师表示，目前虽然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比如他们学校对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的规定是单科作业不超过半个小时，但是现实中一线的老师其实很为难。 现在还是看孩子的成绩再给学校排名，初一初二我们学校定的是一般在半个小时之内写完，但是好的学生可能15分钟写完了，稍微弱一点的学生可能他写一个小时也写不完。这个时候弱的学生他家长就会抱怨，怎么留这么多作业。 正如前面老师和家长所说的，目前很多孩子的课余时间被各种课外班占用，素质教育推行多年，课外班却依然火爆。新闻广播记者初日就对课外班进行了调查，系列报道《素质教育之困》，今天请听第三篇《火爆的课外班》。 周六一大早，还在睡梦中的5年级学生李宇轩就被妈妈叫醒，今天还有一整天的课外班等着他。 那这课外班是妈妈一定要给你报了，还是你自己想报的？ 自己想报，然后家长也想给我报。 感觉考试的时候会因为上课外班考得高分吗？ 应该有点吧。 有点帮助。 周六是一整天都要上课外班，然后周五是晚上有课外班，然后周日还有一个羽毛球。 看着孩子这么辛苦，妈妈也很心疼，但梁女士的一番话道出了很多家长的矛盾和心声。 我是特别不主张孩子去上种种的那种课后什么奥数班的英语班呢，可是面临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他学的非常简单，但是他考试极难，如果他不上课后班他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准。 家长大多出于别人学咱也不能落下。